喂，大家好，我是 Mr. Cha。 大家好，我是 Peter。 上次又讲到这个防御啦，讲到装甲啊、盾牌啊，咁样即系仲未够后嘅，系仲有一啲。 系啦，俾人截咗，等我继续讲呢个防御讲下先啊。大家如果觉得闷嘅就唔使惊，我哋今次唔系净系讲防御嘅，啊，补翻上次有少少讲唔到嗰啲嘢嘅啫。 好啊，好啊，咁系。系防御，我想讲咧，细个其实咧，即系所以军事嘅少少嘅知识都系由啲模型杂志嗰度嚟嘅，因为咧以前好似有两本模型杂志，一本叫《精密模型》，一本叫《模拟行》啦。咁佢有讲一啲啊军事模型嚟砌坦克车啊、飞机啊、战舰咧。咁啊，其中一个印象深刻嘅文章咧，就讲一啲背景，话有只坦克车。唔知咩型号啊，但系咧佢话有一啲叫做防磁涂装嘅，咁佢就系我得意系粒粒突突咁啊，好多粒嘅哈文，我就教你咧搵啲笔地咧搽满去坦克车，跟住搵个螺丝批一字批咁样咧，系咪笃下笃下咁啊，笃一啲文，即系料一啲防磁文出嚟啦，咁啊好有型啊，成架车即系好似粒粒突突咁样，咁就系咁细个诶觉得即系得意啦，咁但系实际上呢一种。防磁涂装是有咩实际用途嘅咧？ 系啦，嗱，咁讲翻啦，其实用一字批慢慢画就冇乜效率嘅。我睇到人哋教咧，佢就揾一块胶片，咁然后跟住有一边就有狗牙咁样嘅。 哦， 咁就一画画过去，咁咪哇，咁咪好多纹咯。 系喎， 系啦，咁其实可以好简单嘅，系啊，咁但系就啊，讲翻点解佢咁做先啦。咁其实因为咧，佢多数系呢个一战、二战期间嗰一啲坦克咧，即系因为二战期间啲坦克啦，即系一战之后其实冇乜坦克，主要都系得德国同埋英国有吓。咁佢点解咧？当年咧就大部分都系即系铁嚟噶嘛，我哋即系虽然你钢材都系铁做噶啦，咁于是咧你磁石吸到上去嘅。即 係 好似我哋雪櫃咁樣啦，咁好啦，咁於是就有人就發明咗，咦？我如果整個炸彈， 嗯， 係啦，咁然後就上面有個磁石嘅，咁然後我咪啊，即係我唔使真係成個人企喺個鐵馬嗰嘛，我掉過去又好，即係射過又好，唔係乜嘢話，咁一黐黐實咗，好啦，咁我仲要黐實嗰一邊咧，我就知道個炸藥可以將設計到係嗰邊主要製造呢個衝擊射，即係。伤害嗰架战车， 佢系几时会爆嘅？系定时啊，定话 嗱佢可以定时黐住咗之后，佢就开咗个 sensor 咁，然后跟住就会爆啦。咁嘅又或者有啲系即系纯粹完全定时嘅，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噶啦，咁样都得嘅。即系因为当年佢哋嗰个技术唔系咁高啊，所以其实嗰啲顺管计时系容易好多嘅。 哦，咁 即 系 会稳定啲啊！你话要感应到咩黐实咗之后先至？感应几时爆呢，咁嗰个就有啲複雜，就唔一定做到嘅。 咁你要黐实个，因为你摆架会喐嘅车，蹬下蹬下可能都会你黐得唔实就会弹出嚟啦，係咪？ 係啦係啦，咁咁於是呢佢哋呢就有种咁样嘅武器，咁梗係有人諗住防御啦。咁最简单嘅方式係咩呢？就其实唔需要好聪明都諗得到㗎啦。我咪例如搵啲泥喺个车嗰度表面擦下上去。 系 啦，咁然后隔开咗，佢唔系直接喺我个车嘅表面，咁咪已经个即系嗰个炸弹冇容易黐上我咯。 系，同埋一隔开咗，唔系金属有个磁力吓， 金属个磁力梗系冇咁实啦，冇车咁实。即系你谂下啊，我个雪柜，你谂下茶针泥咗，你嗰啲磁力仲黐唔黐到上去啊？ 冇咁易黐到啦， 系啦系啦。咁而且重要就系咧，初就梗系我好平咁扫一浸咯，咁样。咁后边当然嗰啲劲，即系上面高级啲嗰啲就直接俾啲油俾你游上啦。咁但系咧平一浸都冇咁好嘅，即系你始终佢一个平面咁，你佢都可以黐，即系有啲机会黐到上去嘛。咁于是佢哋就咁我咪整到佢凹凸凸咁样咧。咁佢咪嗰个磁石咪更加嗰啲接触，即系嗱，第一唔使重咁多啦架车，即系我其实啲坑嗰啲位。冇影响噶嘛，依家，但我仍然有啲嘢托高咗你个炸弹，咁系啦，咁个炸弹其实你爆嗰边咧，佢嘅冲击咧亦都中间有啲空间咧，佢咪唔能够完全贴住你架车爆咯，或者咪话过有啲嗰啲叫做即系HEP 嗰啲高爆嗰啲弹咧，另外一种叫 HESH 啊，即系呢一个即系总之个重点咧就系佢黐住咗之后就爆就全啲冲击入去架车入边架车咧。即係個裝甲入面咧，就會再即係就啲碎片就會即係整傷入面啲人咁樣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咧，佢就 因為佢要完全黐住你先最有效咁將佢衝擊傳入去啊嘛。 係係。 係啦，咁而家佢都唔黐得實落，佢咁多空間咯，咁佢咪即係個爆炸個能力咪低咗咯？ 即係簡單，接觸面係細咗啦，個面積。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一種咁樣嘅點解？哇！有一條條紋咁樣嘅設計就係咁解啦。 感覺上就係好有型咯。 啊，即係其實重點，我覺得都係模型呢一樣啦，就係你需要啲細節嘅，即係因為其實你將一啲好大架嘅嘢縮細啊嘛。咁你將啲大架嘅縮細咧，你如果仲係咁平平滑滑咁樣咧，你個感覺就覺得好似即係好玩具 feel 啊，即係冇咗啲細節啊。咁於是你又加到啲有細節嘅嘢落去。咁啊，即係就算你啲細節唔係難做嘅咧，你都仍然會哇個 feel 好好啊咁樣。 係啊，其實即係模型呢樣都係一種工藝嚟嘅。你要將一條塑膠，但係表現到有木啊金屬嘅質感咧，用油嚟表達啦。 啊，好佩服啲人做得到真係。 係，而且係學到嘢㗎。若尤其是你睇真實嘅模型啊，即係跑車1:24，軍事通常1:48:35啦，係嘛？飛機1:72，我嗰啲。唔同比例啦，但係佢亦都學到佢裏面啲細節嚟砌戰鬥機，諗住砌到個駕駛艙裏面嗰啲儀器點擺啦，又知道原來有個位一拉就可以彈射啊，或者坦克車最難砌嗰條履帶啊， 哇！逐級黐 好難啊，係啊， 係啦，咁同埋講講啲比例，點解一大堆嗰啲12嗰啲倍數嘅比例咧？其實因為用呢個英寸嚟到計 嘅。哦，係啊。十所以 系啦，1:12就等于你一尺变咗一寸啊嘛。 哦， 系啊。咁其他嗰啲咧，就系当然你一要除十二咧，其实就系你由几多尺嘅嘢变做几多寸嘅嘢，即系或者一寸嘅几多分之一咁样咯。即系例如你1:48，你咪四尺变咗一寸咯。跟住如果你系啦系啦，1:72，你咪六尺变咗一寸咯。 即係原來咁樣嚟，咁個高大1:144嗰啲 啊，1:144咧就係你將呢一個12尺嘅嘢變做一寸，或者個概念改一改。我首先將一尺嘅嘢縮咗一寸，然後再將嗰一寸嘅嘢再即係當做一尺，再縮咗一寸。12啊，呢個就係、 是。即係呢家又話實在就係好用啦，其實尺寸都幾用嘅，因為尺寸本身即係有可以取得到二啊。又取到三喎，即係你好容易咁樣將佢分一半啦。 係啦，十進制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人有十隻手指，咁你數手指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數到啦。 哦，咁樣。 係啦，其實十進制個 idea 純粹咁嘅啫。其實應該最好用應該用二進制嘅，我就覺得。 係。 係啦，咁你而家發個電腦入面嗰堆嘢全部用二進制嘅。 系啊， 系啊，咁人都兩隻手嘅，不過好難數咯。咁 sorry， 係啊，咁anyway 啦，咁其實就一般我哋統一用十進制有佢嘅幫助嘅，即係容易啲諗嘅，因為你每次乘十你都加個零啊嘛。 係 係。係啦，你試下每次乘12，跟住死啊！即係你會發覺啲數字係好零丁咁，你就可能計。 加過嚟，因為而家你啲計數都係用得少無啫嘛，佢用十進制嘅數字。 係啊，你全部用十二進制，其實唔係咁容易計嘅，你會發覺。 我啱啊，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嗱，好啦，咁講翻啦，咁防禦就另外，其實嗱，除咗力場之外咧，呢、這、一個科幻入邊少見啲啊，我自己咧就覺得咧，其實科技去到咁上下咧，就會發展出一種叫液態裝甲嘅嘢嘅。又或者太空入面就會有用啊呢樣嘢。 未聽過喎，液態裝甲。 嗱，可能氣態裝甲都存在嘅。呢、這個高達0083入面咧，嗰隻 Albion 啦，呢個阿魯比昂號咧，佢有呢個叫做空氣裝甲嘅。 啲空氣裝甲唔係人哋話空氣吉他啊、空氣凳嗰啲空氣啊。 就唔係啦，佢係點咧？佢其實咧就喺個纜橋附近咧，佢就可以噴啲空氣出嚟嘅。 哦，真 係。咁佢嘅目的咧就係令到射入嚟嗰啲光速擴散啊。 因為太空係真空嘅，你唔噴啲氣，佢其實係冇氣體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噴咗咧，就會令到嗰個光速嗰個擴散咗咧，嗰、那個殺傷力就低啲啦。 依頭好似有塊鏡咁咯， 佢又唔需要有個 eye field 咁樣成個包住架艦一路用電嘅，佢唔需要用電嗰只噴出嚟就得。咁但係咧就好對唔住，點解後面啲艦冇呢樣嘢咧？就因為個效果唔好。 哦， 係啊，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液態裝甲係點咧？其實最初嘅時候咧，應該都係固體嘅。就是、藍嘅表面，咁但係咧就如果佢係俾人攻擊，即係主要都係激光或者光速武器啦，咁啊加熱啦，咁加熱嘅時候咧，佢就首先就溶咗嗰邊液態啦， 咁然後你就可以用啲電磁場咧去維持住啲液體黐住喺隻籃上面。 哦，咁樣。 因為本身自己其實如果你唔加速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因為慣性都同你隻籃一繼續一齊噶嘛。 而係咪好似一隻我講係史萊姆嗰隻生物包住隻戰艦咁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然後跟住再加熱咧，佢揮發咧，咁佢仍然係會有一陣嘢保護住你咁樣噶嘛，即係。因為同埋佢擴大咗啦，但係你仍然搵啲即係嗰啲電磁場去保護住你啦，咁、啊、其實仲有最得意嘅就係、是、嗱，如果上集我最後嗰段咧，我就講咗話呢一個用呢個五 Tesla 嘅呢一個電磁場，就包住啲電漿就可以保護你隻籃啦。其實唔單止係可以做防禦嘅，因為其實咧而家用呢一個50 microtesla 咧嘅電磁場咧，就可以包住啲電漿咧，就可以變做一個太陽帆嘅。 係。 系啦，就可以用埋呢个推进装置啦，即系太阳帆就系 太阳帆 啊嘛，系啦， 即 系 光子帆船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本来你要好大块帆又要好轻啊嘛，咁最简单系我咪用啲粒子做块帆咯，咁我用个电磁场包住佢，咁然后咧就会有一个哇好型咁样咧，有个即系有少少好似八字咁样嘅包住咁样，有啲电浆喺入边，咁啊正常应该睇唔到嘅，因为得好薄咁样一浸。咁但係就仍然係可以 capture 到嗰個太陽嗰個推力啦，咁你就可以做太陽帆啦。 哦，咁樣啲係即係就其實係咪都係一種防禦得唔得 嘅？嗱，佢呢一種就係一種推進嘅，即係我嚟做推進啦。咁但係如果你作戰嘅時候將嗰個能量集中，即係就可以變做呢個防禦嘅，即係嗰一個擋激光嘅盾啦。咁但係當你要做航行嘅時候，你呢一個咁大嘅電磁場咧，你就可以將佢發大個範圍咧，就變咗一塊好大塊太陽帆啦。 哦，咁樣 係啦，即係你諗下呢一個哇幾好啊，又可以做防禦，即係長時間航行嘅時候又可以用嚟做呢、這、一個即係推進，即係叫做呢一個一石二鳥啦，呢、這、一個幾好啊！ 哦，即係平時就隱藏喺民間嘅武器，一度煩咧，其實有必要時可以變成盾牌。就好似啲變形金剛咧，通常咧佢直升機咧，直升機變成咧一個盾牌喎，因為佢嗰個直升機個耳可以發喊啊，彈走你啲子彈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現實到咧，就當然啲直升機嗰個耳咧就好弱嘅。即係你好容易打斷佢嘅，咁所以咧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啦。 啊，但係因為係變形金剛，實際上佢係好堅固嘅金屬嚟 嘅。啦，咁但係咧就呢一種防禦係咪即係得唔得咧？即係俾個例子，呢、這、一個高達即係跟 NWO 入邊咧，咪佢哋都有嗰一架呢一個即係新型嗰架機，就有個旋轉嘅咁樣。裝喺手度咧就變一個盾咁樣嘅， 係啊， 係啦、啊，咁我計過㗎，其實如果佢個轉速足夠咧，佢設定好似係咩每秒即係每分鐘5000轉嗰只，咁咧發覺咧，原來佢由第一支杆到第二支杆發過嘅時候咧，其實用一般嗰啲即係比較現代啲嗰啲子彈嘅速度咧，的而且確係飛唔過嘅，即係佢唔係打到粒子彈頭，就打到子彈尾㗎，係係啊，所以佢經過嗰個嘅時間係足夠擋到子彈嘅，的而且確係， 哦，即係。即好似人哋啲武功雜耍，或者孫悟空金剛棒轉咁樣，就整多套盾牌咁出嚟。 係啦，係啦，啊咁，然後你睇翻啦，呢一個即係勇士嗰、那個，因為紅勇啦、啊，即係紅勇士佢本身係啦，本身都攞住嗰把光速剃刀兩邊咁樣，跟住喺度轉咧，咁就做一個盾噶嘛。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光速盾嘅初型嚟嘅。 得唔得㗎？其實真係要轉好快先至。 佢其實唔使轉好快喎，設定上面咧，佢話咧，佢轉佢唔係製造一個，即係唔係將嗰個光速就咁喺度轉化一化下咁簡單㗎。佢其實就喺製造咗一個即係擴散咗啲粒子喺嗰個範圍啦。所以其實成個範圍都有保護嘅。 哦，即係佢係將啲粒子查喺呢個範圍嗰度。 係啦。 所以要轉嘅啫。 係啦。好啦，咁樣大致上就。上次都講呢個電池裝甲呢樣嘢啦，咁其實咁但係 PS 裝甲咪跟住再上咪有種叫 VPS 裝甲，就可以話係唔同位，即係唔同，即係有呢個唔同顏色改變佢嗰個唔同防禦力咁樣啦。咁其實就改顏色呢樣嘢就純粹你自己好唔好睇嘅啫，咁但係就係咪真係可以改到防禦力呢？理論上就唔係唔得嘅。 哦，即係實粹都係喺效果啫，即係。 係啦，你俾多啲電同俾少啲電，咁啊的而且個防禦力會唔同嘅， 係啦，咁然後佢哋個 TPS 裝甲，係啦係 TPS 裝甲，即係佢哋有啲敵機咧就唔會變色噶嘛，但係佢咧個效果係點咧？佢就外邊其實有一陣好薄嘅裝甲，打穿咗呢陣之後先至會接駁咗個電嘅，就似啲現實嘅電池裝甲啦。 哦，即係慳電摩啊！即係你出格佢。 其實現實嗰啲電池裝甲就咁樣嘅，咁但係就始終現實電池裝甲唔普及，就因為用電多啊。 係。 咁就裝唔到咁多電在嚇。咁但係如果講翻變色咧，咁我哋開始可以講下下一個 topic 啦。 係啦，即係你台台要防住，即係你唔去抵擋人哋嘅攻擊，你去隱藏都得嘅喎。 係啦係啦，你喂你即係遠遠就見到你傻啦，即係梗係即刻射你啦，係咪？咁但係見唔到喎，咁我咪唔使受咁多攻擊，我咪個防御唔使咁犀利咯。 啊，呢樣又係源於軍事模型啦，有啲迷彩色。不過咧，因為我知道迷彩色呢個名詞都係因為高達咯，因為佢又可以 band 打粗好多啫，啲即係啲穩笨嘅啊，出一套啊沙漠嘅色嘅高達，咁有一套嘅沙漠色嘅出油咁樣。或者是這個叢林的保護色，那些叫做迷彩色啊。 迷彩啊，即是你軍人那些軍服都那些叫做迷彩，大部分你見到綠色一大大那些就森林迷彩啦。 是啦，即是你見到那些玩具士兵都是成隻綠色的啦，不過就不會成隻綠色的，即是他甚至乎 是。不同啦，即是不同的綠色。 是有黑色的，有黑色有深綠色。少少 系啦，有啲黄泥黄色嘅，咁其实就唔同地区用唔同嘅迷彩色嘅，咁主要就睇翻嗰队军队咧喺边一个嘅环境作战嘅。 真系有用嘅，反正你近睇其实都睇到好一大笪，同埋 但系其实咧人类睇嘢咧，讲真一句，你平时睇嘢你大概只系接收到 3% 嘅啫。 哦，系啊。 系啊，其他97%其实全部系你个脑自己补落去噶。 即系自己有个即係有個 Photoshop 喺度㗎， 係啊，其實係啊，你會發覺咧，你平時睇嘢，你如果唔係 focus 喺一樣嘢度，你係要望成個景啦，你其實唔係好接收到嗰啲嘢嘅。 哦，即係要靠腦內補完，哇！呢啲真係腦內補完啊！係 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呢一個係好好多嗰啲實驗證明到呢樣嘢。你係 focus 喺一樣嘢嘅時候，你會即刻發覺外面其他所有嘢你睇唔到嘅。 係，哦。哦， 即係當然嘅人有唔同啦，呢個 3% 呢個係平均值啦，咁即係有啲人係個即係可能嗰、那個叫做個集中力高啲嘅，佢就可能同時集中超過 3% 應該得嘅，咁但係就純粹係睇即係你唔會話所有嘢都睇到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你嗰啲迷彩嗰啲咧，你只要差唔多顏色同嗰個環境，你個腦自己補完填咗落去咧，咁我就唔覺得人喺度噶啦，尤其是當你唔喐嗰陣時啊，即係其實人眼咧睇啲喐嘅嘢咧。是容易啲嘅。 啊，係佢好似有啲感光細胞係專登感覺喐動嘅物件，但係就唔係好察覺到顏色嚇。 係啦係啦，同埋當你如果你唔係特別 focus 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其實佢你隻眼嗰個瞳孔係冇專登，即係嗰塊 lens 係冇專登去 focus 喺嗰一樣嘢上面咧，咁佢冇聚焦到啊，咁所以其實啲嘢係蒙一笪嘅。 所以其實呢嗰啲所謂迷彩軍服，佢係唔需要好細緻嘅，我成一笪黑色，好明顯黑色同綠色有個界線，一笪嘅又 甚至其實佢正色都冇乜大關係㗎。佢一大笪，例如我知道咧，佢有其中一種嗰啲咧迷彩咧係咩咧，就咁一個綠色， 係 一笪嘅。但係其實我出去打呢、這個即係同人打過呢一個 war game 嗰啲啊， 係 咁其實佢成身綠色咧。喺個即係連香港嗰啲咁樣一大堆枯葉，你直情哇就咁你望住佢，哇你嗰件好顯眼綠色喎、啊、咁樣。 係咯， 係啊，佢當然唔係嗰啲好鮮綠色啦，佢嗰啲雅少少嗰啲綠色啦，就係軍服嗰啲綠色，即係揸鼓嗰只綠色啦，你可以諗。 啱啱係。 係啊，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哇！真係打嗰陣時，你係睇唔到佢喺邊啊？ 咦，真係睇唔到㗎， 真係睇唔到㗎。咁但係相對地咧，例如我就咁著件黑色 T 恤，跟住有條嗰啲正英軍嗰啲迷彩軍褲啦， 係 都其實唔係好睇到㗎啦，已經。 哦，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好顯著，都其實做到迷彩效果嘅。 係啦，係啦。咁同埋有啲新啲咧，有一種叫做嗱，講翻其他多數見嗰啲沙漠迷彩，多啲啡色啦，啡黃色啊嗰啲啦。呢、這、一個係啦，甚至有一隻咧，佢森林迷彩咧好正啊！你就咁睇啦，粉紅色嘅。 啊，粉紅色， 啊，系喎、 哦，系粉红色嘅紫色同粉红色嘅成件系嗰啲咧，你会望住，你如果求其喺街度睇咧，哇，真系非常之女人型嘅颜色， 显显眼啦，系啊， 系啦系啦，但系原来真系有用喎，原来佢， 咦？咁又講返同動畫套多幾成為外傳 GGO 嗰個女主角粉紅色成身呢，佢話喺唔知沙漠定咩地區有啲保護色作用。 係、哦、呀、啊、其實沙漠你唔係一定要係，即係其實啲沙呢，你一般就諗嗰啲沙嗰啲黃色啦，其實唔係一定係嗰隻色㗎，你尤其是你熱呀嗰啲位呢，其實係你嗰啲粉紅色呀紫紅色呀嗰啲呢，係跟返佢某一啲地方，即係某啲區域嘅嗰啲沙呢，係反而嗰隻好啲㗎。 原來是真嘅，即係佢嗰隻粉紅色。 啊，當然冇嗰隻咁鮮粉紅色啦，我講嗰隻粉紅色咧， 誇張咗，係。 係啦，誇張咗啲嘅，佢係冇一個咁鮮色嘅，佢係雅色啲嘅粉紅色嚟嘅。 彷彿佢所講話粉紅色喺沙漠上面有呢、這個即係迷彩作用，都有啲啱嘅。 係啦係啦，咁然後都市迷彩就係呢個灰色、黑色嗰啲啦，但係係啦，即係有啲似啲石屎啊嗰啲咁樣。係 啦。 系啦，系啦，咁然後咧，有近年有一種叫做數碼迷彩， 數碼 都係近年，其實都可能廿年，sorry， 係啊，咁數碼迷彩點咧？就一格格嘅， 就係打格仔啊， 係啊，打格仔咁樣嘅，佢啲顏色咧，其實咧就同即係當然跟翻嚟個環境要唔同顏色啦，咁但係咧就最初嘅時候咧，就啲軍人全部都話黐線啦，你呢個一睇就知你有人喺度啦，咁但係發覺咧，原來唔係嘅，實驗顯示咧就係咧人其實係。對啲方格嗰啲咧，其實你個眼係接收唔到嘅，佢係更加係當即係更加容易你自己腦補翻附近嗰啲環境嗰啲嘢落去嘅。 哦，即係佢可能係咪覺得方格冇乜可能，於是就幫你填咗。 因為現係啊，即係你喺個正常普通大自然嗰度咧，係冇方格呢樣嘢噶嘛，即係好少啦，唔係冇啦。尤其是一大堆方格黐埋一齊嘅話嘅嘢咧，其實唔係咁多嘅。 啊，我都聽講過，好似即係例如你哋眼。如果有啲地區視網膜係冇睇唔到嘢，佢會補咗揾第二隻眼嘅嗰忽補咗佢。咁即係話，正如人肉眼見到一啲唔自然嘅景象咧，係會補完咗佢變成自然。 係啦，嗱當然如果你例如我有個 sniper， 即係我有個追擊手係好集中專登要揾人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係佢容易揾到你嘅。咁但係又倒翻轉嚟諗，我其實講真，你除咗個追擊手之外啊。你一般人點會好 focus 咁樣睇？哇！我唔係講緊我一路望一幅相咁簡單，我係360度四面八方全部都要睇喎，至少成個平面喎。即係我可能上下唔使睇啦，咁但係就我同埋一遠嘅時候，我鬼睇個格仔咩？咪有一撇咁樣顏色。 係不過而家嗰啲咩天眼嗰啲係追蹤鏡頭嗰啲監視 嗰啲都要睇啦，所以而家其實就而家喺電腦上面係啦。對人眼嚟講係更加需要睇多啲嘢咧，咁啊更加難發現到你啦。 哦，係。 係啦，咁迷彩仲要其實唔單止係隱形咁簡單嘅。 係，有咩？ 例如軍艦，喂，大佬，你同我講一隻百幾二百米，甚至即係近300米嘅軍艦，你同我講迷彩，你搞笑啊？ 唔係 喎，原來真係有佢哋嗰啲好正嘅嗰樣咩咧？佢哋咧就畫啲黑白嘅斜線喺上面，好似斑馬嗰啲咁樣嘅，但係唔係直線嘅，即係佢係直線，但係佢唔係斑馬咁樣垂直嘅。 哦，打斜。 佢打斜嘅，咁點解咧？同埋有時就有啲好似箭嘴咁樣嘅方向嘅。 哦，係咧，有。 係啊，咁佢其實原來係點樣咧？就係、是、咧，個研究顯示就係原來呢啲咁嘅線條咧，就會令到你唔知道邊只係前。即係隻艦嗰個移動方向係邊個方向嘅？ 咦，咁咪好似大自然界嗰啲有啲昆蟲喺個尾巴整到隻眼睛咁樣啊？ 唔單止添啊，佢直情咧明明向緊前行，你以為佢向緊後行嗰種咧？ 哦，呢啲我哋啲玩緊啲視覺嗰啲錯覺遊戲。 係啊，嗰啲錯覺係啦，就係嗰啲視錯覺嗰啲就係玩啲咁嘅嘢啦。哇，原來哇就咁一條條咁樣隻斜嘅線咧，就已經係一種好奇怪嘅迷彩嚟㗎啦。 因為其實你係。我真啲迷彩係俾你嗰啲即係好高空㗎望遠鏡望㗎。係 啊 係 啊，佢哋好多都係例如你有架戰機喺度飛緊。係 啦、 啊。咁其實你就戰即係你個偵察機啦，咁佢飛得快過戰艦㗎嘛。 係。 係啦、啊，咁佢飛得快過戰艦，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判斷得到隻戰艦向邊個方向喐㗎嘛。 係喎、啊，即係我一瞬間咁樣立一立隻眼睇到 有少少迷彩。 系啊，下边有只缆喺度，即系个方位系咁样，咁跟住佢就会报话向边个方向去紧咁样噶嘛。 哦，系喎。 系啦，咁如果佢嗰下报错咗，咁跟住你咪成个嗰个作战就错晒咯。 即系佢搏你十下有一两次报错都已经得啦。 讲真讲句，真系噶，你佢只要一报错咗咧，你就追唔到佢噶啦嘛。其实你因为你嘅偵察机你飞得近咧。佢啲對空炮都射到你㗎嘛，唔會即係唔係一路圍住佢喺度飛，係咁報話向邊個方向飛緊㗎嘛。咁佢咪報完之後佢飛走㗎啦，咁咪飛走咗啦。咁然後啲艦、你以為佢向緊東行嘅，咁然後你自己嗰啲艦咪走曬去東面截擊佢，其實佢向緊西行嘅，咁玩完佢追唔到啦。 係，即係呢迷彩其實係，不過又冇好似話變色咁犀利，即係但都應該係參考咗啲大自然界咧。即系人有啲昆虫咧，竹节虫咁可以爬到好似树枝咁样嘅，你有见 过？同埋有啲嗰啲蜥蜴啊，话真系黐住喺个嗰啲魔鬼蜥蜴啦、啊，黐住喺棵树度，你真系话俾你听有只嘢喺度，你都睇唔到啊！ 系咯，又问好似得啲八爪鱼啊，都会 啊系啊，八爪鱼就掂啦，八爪鱼嗰啲真系光学迷彩嚟噶啦，嗱光学迷彩我哋即系慢慢讲啦，咁系点样咧？佢就可以即系变色。变到成同你外边其他附近嗰啲环境一样嘅。 哦，咁系都系属于迷彩一种嘅，即系 都系属于迷彩一种啦。但系呢个就主动迷彩啦，即系你平时嗰啲迷彩叫被动迷彩啦，即系你好明显系 passive 噶嘛，佢你系 keep 住嗰种色嘅啫，你行去第二个位就唔同咗噶啦。 哦，系、哦，系啦 。咁但系咧，例如你变色龙同埋有部分嗰啲八爪鱼咧，佢哋可以改变自己个颜色嘅。 嗯。 变色龙就好似即系知名度高啲咁样，咁但系咧就其实变色龙嗰啲变色咧就冇八爪鱼嗰啲咁劲嘅。 你变色你要睇得到啊嘛，八爪鱼你要 系啊。其实变色龙咧话佢有几种色素嘅，咁但系咧佢可以操纵到咧其中一批嘅嗰啲色素咧，嗰啲色点嘅大细嘅。 系咪细胞色上面嗰啲？色斑啊，或者 系啦，佢可以控制咗大细咧。於是当佢放大嘅时候，就会显示红色； 哦， 缩细嘅时候就显示另外一啲色。 即系美容话啊，你有啲黑斑啊，黑色素太犀利啊。 系啊，咁你远睇咪好似个人黑咗咁咯。咁但系如果你缩细咗啲黑斑啦，咁、哦、你个远睇你咪冇咁黑咯。 哦，咁样即系变出识得自己美容啊，唔使 系啦，仲要可以利用呢样嘢。最近呢、這、一个。即係陽光曬黑嗰個健康嘅呢個古銅色係受歡迎啲喎，咁於是我就顯示古銅色啊， 係喎，咁樣即係咁其實呢個光學迷彩近來先興起嘅名詞啦，但係其實同以前講咩透明人啊、透明人間嘅隱形人嗰啲有咩唔同啊？ 嗱，其實光學迷彩咧，一般嚟講咧，就你可以話係細即係細分當然好多種啦，大分都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佢係完全係同埋透明人個概念一樣，佢要將佢後面嗰啲光扭曲咗變咗去前面，就好似穿透咗咁樣啦，即係好似啲光穿過咗你咁樣啦。 係啦， 係啦，咁你咪你睇到佢後面啲嘢喎，咁咪你以為佢唔喺度咯？ 即係效果上同你。透明人嗰 玻璃系类似啦，即 系类似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现实咧就有一种叫做 meta material 咧，佢哋就即系可以将其中一种波长嘅呢一个光咧，即系或者电磁波咧，就可以扭曲嘅， 扭 曲可以做到大致上好似有个咁样嘅效果。 哦， 但系就净系可以做到一种波长嘅光嘅啫。咁于是就会搞笑咧，就系咩咧？如果你系做呢、這、一个，例如你做红光咁样啦。你就係啦係啦，紅光咧就穿透咗你，但係咧你就會發覺你嗰個目標嘅附近咧，就會有好多藍色啊、綠色啊、黃色啊嗰啲咁嘅光喺附近繞，即係繞射咗、扭曲咗，但係咧就唔係真係完全扭得曬，所以咧你反而更加明顯嘅會。 啱係咪喺特定某啲背景裏邊先有用 咧？如果係一個單色嘅背景咪有用咯。 哦，咁就真係好似睇唔到咁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有啲咩唔好处咧？其实呢一个好似卫斯理有本小说叫《透明人》啦，即系佢都 透明光系嘛？ 透明光系啊， 系啦， 参考咗好多外国嗰啲即系啲科幻故事啦，即系透明人嘅故事就冇讲呢个问题嘅，就好似佢正常睇到嘢咁样嘅。咁但系咧，其实后 後面好多科幻故事呢就講啦，你如果喺科學上面你所有光透過咗你嘅話呢， 係啦， 你自己咪睇唔到嘢囉。 係啦，所以話透明人已經習慣失明㗎嘛。 係啦，應該係啦。咁即係如果你喺個眼嗰個位有有蒙蒙地咁樣，你都可能即係都睇到嘢嘅，因為佢都收到嘢㗎嘛。 仲可能佢見到透明人，佢見到你隻眼嗰、那個有 兩 個黑點 喎，係兩個黑點咯。咁正常都已經好勁㗎啦。其實講真，你就咁有兩個黑點喺空間飄過你，一般人點鬼睇到咩？你接收到 3% 嘢，啲咁唔自然嘅，大部分你睇唔到啊。你個腦 嗰個又係會 photoshop 咗㗎，即係人腦嗰度。 即係自動 photoshop 嗱，除非佢真係喺正你前面，你睇緊嘢嘅時候，突然間有兩個點黑點喐過咧，你梗係會留意到啦。咁但係就如果佢唔係喐過嘅，佢就咁企喺度嘅， 係。 系啦，咁你喺空中突然间有两点黑点，你我谂你去到可以同佢 kiss 嘅位，你就见到咯。 系，即系通常咧讲科幻片，亦都好中意讲透明人呢个概念啊。我即系现有都若可以令到人透明，但系咧你好难解释到透明人佢成日透明咗啊。咁就算佢除埋啲衣服啦，咁但系佢如果佢饮水或者食嘢之后食落去肚里边嗰啲嘢就唔透明噶咯。 理論就係咯，除非你全部所有嘢係即係有啲比較奇幻啲嘅嗰啲方式咧，就係咧衫都可以透明埋嘅。佢點樣咧？佢其實製造咗一個空間咧，係所有其外邊嘅光都會穿透嘅咁樣。 即係個唔知一個力場定一個空間咁樣。 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轉翻就，如果現實啲嘅光學迷彩應該點做咧？咁樣咁現實啲嘅光學迷彩咧就係另外一種做法啦。佢唔係就咁將啲光扭曲咗，喺即係叫做扭過咗，你純粹係冇接收到呢光，佢唔係，佢照吸收曬呢光， 係 分析過曬啦，咁然後先至喺另外嗰個方向用翻同樣嗰、那個發射嘅角度射翻曬出嚟。 誒，如果中間有延遲，係有呢 啲，有少少延遲都冇所謂嘅，又係講嗰句啦，你隻眼嗰3%。是接收唔到咁複雜嘅嘢㗎。你嗱，其實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咧，你搵隻手，例如搵隻食指摸自己個鼻， 係 嚇， 摸住鼻， 嚇摸住自己個鼻，你係咪個感覺？你覺得係同時感受到你個鼻同你嘅手指係有嘢接觸到嘅，係咪啊？ 係因為都係我嘅身體部分嚟啦。 啊，你覺得係呢個好正常啊？其實而你俾個身體呃咗啦。 啊，系咩？ 嗱，你谂下，你只手嗰个神经线喺你手指尖一路传到你个脑，同埋你个鼻尖传到你个脑，嗰条距离争几远啊？ 哦，咁咪鼻梗系快好多啦，直接搏住个脑喎。 系啦，但你仍然感觉到一齐掂到喎。 因为个脑， 其实但系你个脑呃咗你，系同时掂到嘅。系 ，sorry， 唔系，其实但系当然你个。時差唔係爭咁遠嘅，即係你身體入面嗰、那個即係嗰啲傳訊啲神經嗰啲速度咧，其實都好快嘅，即係呢個電訊速度啦。咁但係其實應該仍然爭零點幾秒嘅。咁但係咧就我發覺好得意嘅就係咧，你仍然感覺到係即係你係如果佢唔係一個你自己手指掂鼻尖呢個咁嘅動作，而係喺外邊，例如你顯示有兩個唔同嘅音源去即係做出嚟咧。你就會發覺你係分得到嘅， 哦， 係啦。咁但係你發覺有好多你個腦其實係會呃你嘅嘢係咩呢？例如你如果有個人，你見到好遠嘅地方有個人拍手，你聽到佢拍手聲， 係聽到，係 係啦係啦。咁其實咧，你會發覺你個腦又呃咗你啦，個拍手聲同埋佢拍手嘅影像係會一齊嘅， 其實唔一樣噶嘛。 啊，但係個光速同埋個音速傳嗰個速度係唔同噶。 哦，即係個腦成日都會。即係令到你等你以為一個係一個好和平嘅世界， 係啊，其實係和諧咗好多， 和諧咗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只不過係你前面個空間可能有少少嗰啲嘢嘅速度延遲咗，你個腦好自然。如果你當然你 focus 嘅話，你睇得到嘅 係 即係例如當年呢一隻叫 StarCraft 嘅遊戲咧，佢就係有個叫 cooking device 咁樣啦，咁就係呢個隱形嗰啲裝置啦，有其中一部即係一部分嘅嗰啲機係有呢個能呢、這個功能啊。咁咧佢係啦，佢咧其實咧，如果你細心睇，你係見到有個大概嗰架機嘅形狀啦，喺個地圖度係即係扭曲咗嗰度少少嗰啲背景嘅。 哦，即係佢一個遊戲，佢始終都要俾你睇得到嘅。 啊，但係如果你做緊好多第二啲嘢嘅時候呢，好對唔住，絕大部分都睇唔到嗰隻嘢嘅。 哦，即係你要眼定定 睇眼定定，你知道有隻咁嘅嘢喺度啦，你追佢啦，咁你就會見到啦。 即係你一開始你唔係有嗰隻嘢喺嗰度呢，你就一路都睇唔到。 係啦，所以如果敵人用呢隻嘢飛埋你度呢，你係做緊第二啲嘢，你根本上唔係留意住佢嘅話呢，你睇唔到嘅機會好大嘅。 啊，其實呢種表現手法呢，我對初見到一套光學迷彩表現得幾好嘅手法，就係嗰套西片科幻片《鐵血戰士》，係叫做 Predator。 嗰亞洛斯人蘇格加即係遇到外星人，外星人就即係想即係嚟打獵啊地球，但係佢呢啲軍備又好先進，又可以有光學迷彩。但係嗰種光學迷彩呢，你觀眾睇落去呢，你又睇到佢隱約呢個邊呢是有少少折射的影嘅，即是那種是比較合理一點的，佢真係迷彩。 其實應該是的，因為尤其是越接近個邊緣嗰啲位呢，你諗下你個 mon 啊，你喺打斜睇嘅時候都有啲地方睇唔到啦。 啱啊，係咁。 係啊，啲顏色又會變咗咁樣。咁如果你一個咁複雜嘅表面度呢，即係你個除非你個科技真係哇勁到咁，我冇得好講啦。咁但係其實應該或多或少呢，都會喺個邊度呢，你啲角度唔啱嗰啲嘢呢，佢個係會有少少穿幫嘅。 咁一來個電影咧，佢一定要俾觀眾知道你俾睇到嗰隻嘢嘅。 喺 大嗰個中間個 遊戲一樣啊。 係啦，但係你俾主角唔知啦，啱啱你就見到好緊張啊！哎呀，我知係一直喺嗰度啊！大哥不過主角咁耐都玩唔到㗎。 不過其實講翻你，就算係呢一個 Harry Potter 佢披咗嗰陣嘢。 啊，嗰個隱形手法。 你都係要見內內見到有啲嘢養下養下咁樣啦。 是啊，可能会看到你的气息啊，就算见不到你的影像，是不 是？ 是的。有些脚印啊，湿了你脚啊，通常我招来隐形人现身就什么喷些颜料给他啊。 是啦，这个Ghost in the Shell啦，光学机动队都是有些类似这样的东西。 光学迷彩呢，一开始又是那 种。是啊，应该其实好像是他开始用光学迷彩这个term。 其实是作出来，是小说作出来一定是即係科學上啲嘅名詞嚟嘅咧，我都唔知。 光學迷彩呢一個 term 咧，就應該係即係其實好多都係㗎啦。科幻本身自己咧，就即係作好多呢一啲咁樣嘅 term 出嚟嘅，即係話曬我哋其實未有呢個實際嘅技術做到呢樣嘢啊嘛。 係，即係。係 啦。 佢依家都在研究緊，佢又唔會話真係咁樣用呢個名咁樣，即係有啲係好似一啲渣梗，即係嗰啲特別嘅詞語啊，好搶 好似好型咁樣， 好型啦，係好型 啦，係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啲做啲類似嘅嘢，你如果你唔需要喐嘅，你咪例如自己拎住個 mon 喺自己前面，你都做到呢個類似效果。 哦，咁你同步得好好咯，你 同步啊，即係其實人類嘅技術仲未做到呢八爪魚呢啲水平嘅。 是啦，即是你玩魔术咁，你都係要配合一个软件话啊，整到你隐形咗咁就搭咗魔。 是啦，另外而家有个嗰啲日本嗰啲教授鍾意玩嘅一招呢，就係、是、呢佢喺你个 camera 后面放一个 projector。 哦， 咁然后跟住就搵啲嗰啲衫呢係会反射，即係好似嗰啲 projector 嗰啲 screen 咁样呢，个反射度高啲嘅。 系系 系啊，咁然后于是咪好似成件衫，即系你有嘢披住嗰位就唔见咗咁样咯。 哦，即系有少少 low tech。 low tech， 但系咧OK 嘅，即系当然你现实到你冇可能喺军事度用啦，即系你唔会喺每一个敌人后边都有个 projector 噶嘛，即系佢起码例如野外有个 projector 喺度，点乜事啊打烂佢先咁样噶。 我好似西片个 Mission Impossible 系嘛，都有一幕玩喺走廊，即系整啲光学迷彩咁样。啊！人哋話個走廊冇人，類似咁嘅嘢啦。 其實都唔係唔得㗎，即係例如如果你唔係入侵嗰陣用啊，你如果係呢一個即係防禦嗰邊嘅時候咧，咁你呢啲所謂 low tech 嘅光學迷彩其實就變咗好有用啦。點解咧？我有間房一早已經 set 曬 projector 喺度照住曬㗎啦。咁你個人入嚟嘅時候，你睇第一個感覺，你咪可能覺得即係間房其實即係你唔係四面白色牆㗎嘛，你咪可能好複雜嘅，好多傢俬喺度嘅。咁你啲人就算喺嗰度呢，你可能都見唔到囉。 哦。 咁例如如果佢冇做過咩咁好喎，咁我咪即刻出嚟捉嗰句，或者有槍嘅話可能射死佢咁囉。 即係話即係佢有啲即係影像擾亂到你個視覺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又讲起隐形咧，啲实际上成日听人讲话，即系军事上咩隐形战机系咪先得隐形嘅咧？就系咁犀利。 嗱，隐形战机咧就系、是、其实你仍然睇到佢嗰只机喺嗰度嘅，佢唔系我哋嘅即系可见光嘅隐形， 系 讲紧喺个雷达入边隐形。 哦，雷达。即係因為你實際上軍事咧，你得地靠雷達先至睇到嘅，最緊你唔會太揾肉眼，你飛到咁高你都 其實係好遠又點黑點咁樣話，你點睇啊咁嚇？咁、啊、雷達就係一個大範圍發咗啲嗰啲電磁波出去，跟住就等佢反射翻嚟。 哦， 咁、所以有嚿嘢喺度，會唔會反射到咯？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於是佢咁最簡單係咩咧？我咪吸收曬佢電磁波。 哦， 咁冇或者个角度，即系嗰架机嘅表面个角度，就将啲电磁波即系咁反射去啲第二啲方向。 系啊，特别隐形战机咧，嗰、那个外形咧系即系三尖八角嘅喎，系即系。 嗱、呢一个就旧式啲嘅，你讲紧呢个 F 17嗰一只咧，即系最应该差唔多最旧嗰只隐形战机啦，就好似系哇，即系三尖八角 cut 啲角出嚟咁样。咁呢一只都曾经试过俾人击落过嘅原因系咩咧？佢喺个雷达度睇。有个大概三角形嘅位系零射，连嗰啲 noise 都冇埋嘅。 哦， 啊，咁瞄咗度射啦，咁样佢真系，唉，咁就俾人破咗啦。咁但系现实啲，例如啲 F22 啊、F35 啊或者 B2 嗰啲，你发觉个表面咧都系好，即系系一个弧度咁样嘅。 哦，即系其实先进啲，反而就唔使话诶三尖八角嗰只。 系啦，咁同埋就係大概120-135度到嗰一個斜角啦，你會發覺啲隱形戰機好似冚唪嗰啲斜角咧都差唔多噶。佢全部架機上面咧向左右後斜嗰啲位咧，嗰啲角度啲線咧，佢盡量要做翻一個平衡嘅。 哇！即係當年咧，就改呢個隱形戰機呢個名個人啊，真係即係。 個翻譯啦，因為佢叫 stealth 啊嘛，呢個叫做 係哦， 即係其實 stealth 就係要你可以話隱藏啊咁樣嘅意思嘅啫，其實唔係真係隱形嘅，佢係隱藏住。 係有少少啲過路嘅呢、這個翻譯 啊， 隱形好有 嘅，就唔係真係隱形，係隱藏啫，係啊，匿蹤啊，或者另外中文常聽嘅另外嘅 term。 哦，匿蹤啊，翻譯係啱啲話， 匿埋啊嘛，係咯係咯係啦，其實就。呢一樣嘢本身呢就其實而家現代嗰啲就例如B2 咁樣啦，佢真係話即係你咁大架轟炸機，佢只不過好似一張凳喺度咁樣嘅啫，即係嗰個反射個面積係。係。甚至有啲誇張啲，某啲角度話得粒波子咁嘅啫。 哦，咁就以為好細粒嘅。 啊，同埋話呢其實你嗰啲有一部呢好多人以為隱形嘅，其實就唔係嘅，呢、這個 SR-71。嗰架叫 Blackbird 嗰一架咧，即係曾經試過係呢一個最快嘅戰，即係嘅。 啊，嗰只即係有些弧度嘅，嗰只係。 係啦，黑鳥咁樣噶嘛。 尖尖地㗎嘛。 係。 黑鳥。 係啦，黑鳥，係啦，係啦。咁嗰一隻咧，其實係呢一個雷達上面最大嘅目標嚟嘅。 哦。係咁咩？ 佢個角度係完全冇諗過係設計做呢、這、一個嗰啲隱形戰機嗰啲嘅。佢、 哦、 只不過係為咗令到佢飛得快嘅啫，個、 角度。即係佢係。佢叻嘅地方係佢飛得快，就唔係佢可以隱形，即係快到你打佢唔到。 係啦，咁但係咧，係啊，當年佢就話咧，即係揸嗰啲偵察機嘅話，有俾飛彈 lock on 啊，咁我只要加速咁就得㗎啦。係啊，我最最簡單嘅方法係咩啊？我只要撳入去咯，咁樣追唔到㗎，啲飛彈搞掂。OK 嚇，咁但係咧，點解佢係會喺佢哋自己嗰、那個連民航嗰啲雷達入邊都係最大嘅目標咧？因為佢噴出嚟嗰個噴流咧， 哦， 係都會反射雷達啦。咁同埋係一個好大嘅嗰個熱源，於是咧就哇好明顯㗎，即係根本上係佢入邊係話係即係200公里外嗰度仲見到一個超大嘅反射。 哦，咁樣啊！ 咁係啊，好搞笑㗎，係。 咁呢個 X-Man 嗰度咪錯咗囉？ 其實係㗎，咁但係即係佢個外形實在太過似隱形戰機啊。係。同埋我自己本身呢咁多現實嘅嗰啲機呢，我最鍾意呢部嘅真係。 係，我都好鍾意佢。 係啊，個樣真係好靚㗎，我覺得。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呢，例如呢個 B2 嗰啲呢，佢為咗令到佢個噴炎唔好咁大呢，佢都加咗好多即係好軍事機密嘅技術啦，但係佢即係都有公布話有啲咁嘅技術呢，就係、是需要係可以喺嗰個噴口嗰度咧，就會吸收到熱量嘅。 哦 ，OK， 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睇翻呢个太空啦，即系科幻战或者太空战噶嘛，咁其实咧就话太空度咧，你基本上做唔到 self 咁滞嘅，因为你一喷射咧，你嗰啲热力咧就好远都见到你噶，即系你喺地球喷射啊，火星都见到噶啦。 咁但系如果我系用呢个喷气咧？ 你喺噴氣就冇事，但你噴氣個效率好低，即係你噴曬啲推進劑，你都唔會加到好快。 明白。 咁、啊、所以其實咧，點解我覺得例如 MS 啊嗰啲咁嘅攬載機有好處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咧，佢首先部大嘅攬自己本身咧，啊係唔單止係知道你喺嗰度啊，即係話原來用你個噴流咧，仲可以睇得到你，即係知道你嗰架嘢而家係幾快，同埋你架嘢質量大概幾大嘅。 嗯， 即系可以用啲光谱分析咗你喷嗰、那个即系喷嗰啲喷推进剂系咩推进剂，咁然后咧就喷个速度咧，咁你加速噶嘛佢哋嘅，咁你加速你之后喷嗰啲推进剂咧，对观察嗰人嚟讲嘅速度系一路改变紧噶嘛都。 嗯，即系简单啲嚟讲就好似我见到个波浪喐得几犀利之类咁样。 系啦，类似系咁啦，即系有少少好似我睇住架车，我睇住条车胎咧。我就知道架车大概几重，同埋架车喐得几快噶啦。 系，即系个胎痕应该 系啦，有个类似咁样嘅情况嘅。咁、样，但系咧，于是咧就你有只好大嘅缆，咁人哋个个睇住你只缆啦。咁但我发射啲 MS 出嚟咧，我弹咗出嚟嘅时候，佢 MS 可以唔喷射噶嘛。 系，哦， 系啦。咁然后跟住我咪可以到飞得比较近嘅时候，我先开始喷射，咁咪唔知道我喺边。 系。即係好似掟咗個垃圾出嚟咁啫，淨 係要彈射系統啊！ 係啦係啦，另外一啲嘅方式咧就可以，例如我兩部機，即係或者兩隻籃中間拉繩咁上下啦，咁我噴射完之後就將自己拉埋嘅，咁佢如果用我嗰個噴流嗰個分即係方式嚟分析到底我隻籃去咗邊咧，就會唔見咗噶。 係。 係啊，因為其實我兩隻籃個質量分布完全係唔同曬噶嘛。因为啲速度有改变，又改变嘅速度又古怪啲噶嘛。 OK， 系啦，系啦，所以好多玩法嘅，其实就唔系完全做唔到呢一个隐藏嘅。咁同埋，如果你唔推进嘅时候咧，就有人就计过你，假设你入边有人啊，有嗰啲机械先啦，你做嗰啲散热系统做得好咧，你应该系可以去到呢一个几百万公里之外先俾人睇到嘅。 哦， 啊，几百万公里听落好似好远咁样啊，吓啫，但喺太空度其实唔算好远嘅啫。即係大概十光秒到，咁其實你去到咁近嘅時候，講真嗰句，你如果你見唔到人嘅時候，你冇做迴避啦，你敵人嗰啲雷射已經射到嚟你嗰度噶啦。 哦，即係嗰個範圍規模大好多嘅。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唔噴射，你就咁靠呢個慣性推進咧，你太空就需要好耐先至學行得到嘅啫，那個決定。 係，就唔使用燃料啦。 係啦，你入咗太陽系之後又唔可以有推進，你喺呢一個即係太陽系外圍要飛到入嚟地球咁上下嘅幾百萬公里嘅距離，你已經係 talking about 飛咗唔知幾年咁樣嘅事，咁揾笨啦。 咁即係話嗱，即係譬如我咁講啊，呢個可能只係一個想法啦。咁我只要做一個係彈射嘅飛彈嘅話，咁對方咪會偵測唔到 咯。誒係，但係你始終嗰啲飛彈你彈射如果冇加速咧，佢個速度有限啊嘛。 係。 係啦，當然你之前可以加速到好快嘅，咁但係你加速得太快，你咪嗰個反應時間好短咯。 嗯。 即係你自己都唔知 exact 嗰個攻擊時間係點咯。 係。 咁、所以都有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就即係喺太空嗰度咧，其實就你做呢一個隱藏你就慢，你唔做隱藏你就快，咁但係就人哋好遠就見到你啦，咁樣咯。咁但係就太空度你靠迷彩啊，靠咩吸雷達啊嗰啲現實內啲戰機嗰啲嘅嗰啲隱藏方式咧，就除咗嗰個咩將個即係噴嘴嗰度嗰啲熱源盡量吸收嗰一個技術之外，應該大部分都冇乜大作用噶。 O.K.、哦、即係如果有辦法將佢嘅熱源隱藏到，咁其實應該都可以做到隱藏嘅。 應該係嘅，但係你噴出嚟啲噴流嗰啲熱源，你就唔係完全冇方法嘅。例如你咪揾啲例如你可以做兩種，一種咧就係你減少你個熱源，咁係咩呢？例如你揾一塊嗰啲隔熱嗰啲 heat shield 嗰類嘢啦，即係一般你見到銀色一塊咧反光嗰啲咧。 嗯。 係啊係啊，咁當然你覺得係咁，你我個表面銀色一塊咁，咁咪好顯眼咯。其實好遠睇睇唔到嘅。 嗯、 但是你咪圍住你自己嗰、那個推進器，跟住咧就一個圓筒形咁樣拖嚟拖幾十公里咁樣嘅。 嗯， 係啦，咁你嗰啲噴流咪喺嗰個空入面就啲隔熱隔咗，咁你咪睇唔到咯咁樣。咁但係就會集中曬喺另外一邊，如果嗰邊有人睇到你嘅話，就會好明顯見到你喺嗰度。 哦 ，OK。 係啦，即係你將個個熱源嘅方向限制咗，咁但係就你如果你知道嗰邊冇敵人嘅，咁你咪冇所謂咯。 係。 哦。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唔知嗰邊冇敵人嘅，我都對唔住啊。即係你知道啦，佢例如你攻擊嗰邊咧就冇得咁開心啦。你防禦嗰邊就冇所謂，防禦嗰邊我咪我例如我成個太陽系我做防禦嘅，咁我咪散好多嗰啲唔同嘅衛星。喺度四圍飛，咁但係佢自己平時唔發出任何嘅熱源噶嘛，即係佢停喺度，即係叫做圍住太陽轉嘅啫嘛。 嗯 嗯， 係啊，咁我一接收咗熱源，我先發出呢個通訊。咁我通訊係啊，我即刻俾人知道我有嚿嘢喺嗰度。咁但係就冇所謂㗎，我已經知道你喺度啦嘛，已經。 即係如果真係打太空戰咧，實際上個動作好慢嘅，飛彈即係要好遠距離。即係啲直機都係好遠距離，就唔似好似高達咁，哇嚇埋新肉搏。 啊，唔係，因為高達咧，佢始終係喺一個個科技唔係咁高啊，佢淨係喺地球圈，即係由地球至到月球之間嗰啲 L 點度打啊嘛。我而頭先講嗰啲要去到好遠打嗰啲咧，就係你係講緊呢一個太陽系之間嗰啲衛星，即係嗰啲行星嘅之間嘅戰爭啊，甚至可能太陽系對其他嗰啲行星系嗰啲戰爭啊。又或者是呢一個好似呢個銀河英雄傳說嗰啲，哇！即係成個銀河系喺度打嗰啲咁樣咯。 哦，咁樣。 係啊。 哇！咁又講到多，除咗防禦之外，啊，仲要回，就算你唔走唔切啊，你都起碼匿埋到啊。 係啦，係啦。 見唔到你啊。 都算係一種防禦嘅方式嚟嘅。 係啦，都係大自然界啊，參考咗。變成呢個迷彩式啊，光學迷彩啊，啊點樣啊隱形嗰個雷達見唔到啊？呢啲啊，即係隱藏熱源啊嚇。 係啦，如果講啲比較真實啲嘅太空戰咧，就呢個 Starship Operators 啊，入邊有即係有我哋呢幾集我都講過呢一套，都有幾樣嘢都係即係比較真實咁樣顯示到呢一個現實度會點打嘅。咁另外就如果你話太空打得慢呢樣呢一個咧，就成套嘢唔係咁真實嘅，呢個無限的未知啊，係咪啊 ？Infinite Reviews 啊， 有呢套嘢， 都係機械人，都算機械人片嚟嘅。咁但係佢哋就即係打兩下，跟住即係喺個行星嘅軌道嗰度喺度繞住轉啊嘛。咁於是咧就可以話交叉嗰陣時啊打兩下，然後跟住就喺度等廿個鐘。跟住又交叉又打兩下，係啊！即係現實嘅太空戰咧，尤其是喺行星附近嗰啲太空戰咧，就類似係咁噶。 哦，即係唔係咁刺激嘅。 啊，因為你咪交叉嗰下就好刺激咯，但跟住過咗之後就我嚟等佢啦。即係當然你套動畫可以 cut 咗嗰啲等嗰啲啊，佢淨係講句話等啊。 嚇！係啊， 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已經 cut 到下一個先啦，嘢咁樣。 是啊是啊，就又是有一套动画，又不知道用 CG 做的，或者即是翼神世音那只机械，但是它真的動得很慢的，它真的是它那么大的机械，它真的是手脚很慢很慢的动作，很真实啊那里。 是啊，咁当然要顾及真实和好看就很困难的。 是。 是啊，咁我们都时间关系，咁今就咁上下。 嗯，好。 好啦， 好啦，咁下次见。 好，下次见。 拜 拜。 拜拜。